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Wait.

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雅晶。那在这里呢，祝福大家新春愉快，今年好运连连，惊喜不断。 经典调频 FM 九六九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一珍。在这里，我衷心的祝愿大家新年快乐，今年吉祥，一路大发，惊喜不断。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

当我们回头看到孩子一点点长大，父母的白发和皱纹一点点变多，你是否也会感叹时间过得太快，可陪伴父母和家人的时间却少之又少。经典969温情倡议，别让陪伴成为等待，把最好的爱留给最爱你的人。 白浪逐沙滩，没有椰林缀斜阳，只是一片海蓝蓝。坐在门前的矮墙上，一遍遍怀想。也是黄昏的沙滩上，有着脚印两对半。那时外婆拄着杖，将我手轻轻挽，踩着薄暮走向余晖，暖暖的澎湖湾。一个脚印是笑语一串，消磨许多时光，直到夜色吞没我俩在回家的路上。澎湖湾，澎湖湾，外婆的澎湖湾，有我许多的童年幻想。阳光沙滩海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晚风轻拂澎湖湾，白浪逐沙滩，没有椰林缀斜阳，只是一片海蓝蓝。坐在门前的矮墙上，一遍遍怀想。也是黄昏的沙滩上，有着脚印两对半。那时外婆拄着杖，将我手轻轻挽，踩着薄暮走向余晖，暖暖的澎湖湾。一个脚印是笑意一串，消磨许多时光，直到夜色吞没我俩在回家的路上。澎湖湾，澎湖湾，外婆的澎湖湾，有我许多的童年幻想。阳光沙滩海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 经典九六九， 生活最最有料。 盼来盼去，这生活最有料也终于是盼到了2016年农历的最后一天除夕。那么按照传统意义上来说呢，这一天也就算是这一年的结束了。在过去的一年里，可以说发生了很多很多事情，有好的也有不好的，有开心的也有沮丧的。如果让你用一个词去总结2016的话，你会选择什么呢？生活最有料，我是周周，和我一起回顾2016年的关键词。2016年关键词一，洪荒之力。要说2016年最最最最火的词，我想肯定就是洪荒之力了吧。在2016年的8月8号的里约奥运会女子100米的仰泳半决赛上，我国的选手傅园慧在晋级决赛当中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了这样一句话，她说：“我已经用尽洪荒之力了。”而就在傅园慧说完这个洪荒之力之后呢，他的一组表情包也是一夜爆红。那过去的一年，你对生活也是否用尽了全力呢？你对工作是否用尽了你的洪荒之力呢？ 2016关键词二：吃瓜群众。在网络论坛当中，人们经常会发帖讨论问题，那后面往往就是跟着一堆人在排队的跟帖发表意见，或者是不着边际的这个闲扯，不发言只围观的网民，像这样一群人呢，都被称为是吃瓜群众。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这吃瓜群众这个词啊就开始流行了起来。现实当中服不服这个问题都还没有了断呢，网络上各种罗某某也是让人真假难辨。面对陌生人发来的求救信号，你是否会甘愿做那个沉默的大多数呢？继续来关注2016年的关键词三：小目标。这个词出自于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之口，他在鲁豫有约大咖一日行当中谈到了很多年轻人想要当首富这个话题时表态，想做世界首富，这个奋斗的方向是对的，但是呢，首先要先定一个能够达到的小目标，比如我先挣他1亿。相信很多人在每年年初都会立下一个小目标，那比如说想运动，想要减肥，想要多读书，想要脱单等等等等。2016年你的小目标实现了吗？2016关键词第四位：葛优躺。葛优躺这个图片我想大家都知道，它源自于非常热播的大型家庭情景剧《我爱我家》当中，葛优饰演的二混子去别人家蹭吃蹭喝时，像一滩烂泥一样躺坐在沙发上，网民们把这个极其懒散的瘫坐姿势称作为葛优躺。终于结束了2016年的工作，那现在此时此刻你在家里是葛优躺吗？2016年关键词五：蓝瘦香菇。这个网络热词源自于一个南宁的小伙子的失恋视频，随后这个表情包等等衍生内容也是大量的得到了传播，刷爆了网络。都说人生十有八九都是不如意的，过去的一年当中呢，多少也难免有一点点的蓝瘦香菇。不过就在前几天，我们也听说这个小伙子终于把自己的终身大事给办了，也终于不再蓝瘦香菇了。这样看来，其实每个人在2016年都是有收获的，但愿新的一年到来的时候可以少一点蓝瘦，多一点开心。新的一年，我想你肯定也有很多的话想要对自己说吧。如果你有期待有希冀的话，你会用哪一个关键词寄予自己新的一年呢？如果说一定要用一个关键词的话，我希望送给大家一个词，叫做团圆。我们虽然远离家乡，在外工作打拼，与家人朋友团聚可以说非常的少。新的一年给自己定一个小目标，那就是多给家人一点时间，多跟他们一起团聚。所以新年我许下的第一个愿望是人到福到团团圆圆。今天九六九生活最有料，我是周周，感谢收听本期的节目，祝大家新年快乐。 我向大家恭祝一句，恭喜发大财， 我要为你恭祝一句，事业永向前， 花开千万朵，生意长兴旺， 财运亨通，福星照，处处稳大钱， 声声要聚共欢庆， 杯杯要盛共欢宴， 年年欢乐，欢乐年年。百世共欢庆， 千载百世共欢宴， 年年欢乐，欢乐年年， 年年欢乐，欢乐年。 吉祥，又被尘满土雨雨。哦哦，当朝朝出全家福，红烛摇摇摇，摇来好想去。轻轻想轻沉醉了中华儿女，声声祝福，愿你万事如意。 万事如意，三百六十五个夜晚，全家大小都在期待今晚温室团聚。年夜饭盆喷香，街上的炮竹响，让我们同声对着彼此说恭喜，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红个头罩住全家福，红烛摇摇摇，摇来好消息。轻轻向今天醉了中华儿女，声声祝福，愿你万事如意。 是你。

唱首歌，让为你唱首歌，就让问起吧，让为你唱首歌，让为你唱首歌。 吹动着松涛，吹响着风铃声入天籁，